上跑车，沿直奔海滩，自拍自己睡拨懒又慢，来又往动作好黑板，上碰尽开风吹，脸上觉得少许冷，骤然顿感新的感觉，活跃于心间脑间，风吹过短发乱。 开开心心，冷雨风中散。